可不可假使痛未入睡，可不可分到半点空虚的感觉，趁我所未睡，来让我这个傀儡成为伴侣，可不可假使痛未入睡，可不可收听我太多心中没有说出的字句，如又也感觉到爱念从来未告吹，如何全部放弃，如何连同疑问也都可忘记，狂想我俩那日从来没一起，难道要放开我也会怪你，而就算这不合理，狂想我俩同样也痴恋过，相拥过，分享过，追忆过的时期，风请你快入睡，愿带走最好的证据，然不占领我身躯，心如何全部放弃，如何连同疑问也都可忘记，狂想假使与当天从来没一起，难道要放开我也会怪你，然就算这不合理，狂想我俩同样也痴恋过，相拥过，分享过，追过的时期，可是我狂想我俩同样也痴恋过，相拥过，分享过，追过的